正在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泰福同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19号在伊斯兰议会大楼举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我方有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成员和我国驻伊特命全权大使，对方有伊朗朝鲜友好议员团成员和外交部有关人员。会谈上，双方就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两国议会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应邀出席了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举行的宴会。